里面有很多个动物造型在， 对，非常多动物造型， 嗯，都很精美，是吧？ 对， 哎，所以刚才我们这样给大家逐层介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了这个海昏侯墓里面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文物啊， 嗯， 可以说种类繁多，而且从这个材质上来讲也是有玉器，嗯，然后有金，有玉器，有金器，还有这种竹简在里面， 嗯，还有漆器， 有没有这个 屏风就是漆木， 漆木有没有丝，嗯，这个丝绸制品， 丝绸制品。现在据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丝织品专家叫做王耀荣老师说，他说在内棺里面他依稀是看到了丝织品的，但是因为这个墓葬不是被破坏过吗，就是因为地震， 嗯， 然后你想地震他一个那个线都震没了，都震到鄱阳湖里面去了，他这个海昏侯他保存他肯定就进了空气， 嗯， 丝织品是很容易就是氧化掉的，就所以说就是会变成纤维化，所以说它可能保存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来说好像是 从缝里是看到了， 对，可以看到，而且它里面好像是说是有大概抢救出了六匹还是六件， 嗯， 不是很多。 是，那未来的话，如果我们说随着这个工作进一步推进的话， 嗯， 我们对于海昏侯墓的保护工作还可能做什么？ 我听说的消息是说海昏侯墓已经开始申遗了，就是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嗯， 然后呢也会建海昏侯的一个博物馆，比较就是应该会得到比较妥善的保护， 嗯， 我最希望的是它能够原址保护。嗯，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是，今天呢我们跟雨洁来分享了这个海昏侯墓啊里边的点点滴滴，目前呢据我们了解它现在已经有100多件文物呢打包进实验室进行考古研究，那随着研究的推进啊，相关专家也说有一些历史可能会改写哈，比如说一旦确定了这个出土的一些这个文物，比如说是用于这个酿酒的，那有可能会把我们中国酿酒的历史往前再推千年哈。 对， 现在就像刚才雨洁介绍的，咱们国家文物局也要求说海昏侯墓呢会以世界遗产标准加以保护，申遗工作已经启动了，那未来这里将被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哈。 对对对， 所以不光是我们这个文博界非常关注啊， 嗯， 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咱们中国的普通的这个公民居民哈，我们都应该去 了解一下， 哎， 嗯， 从中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对， 那很高兴今天雨洁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好，谢谢，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我是玉龙。上期呢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中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政策，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来出具今天的有奖问答的题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规定，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的减让属于销售折让，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属于销售退回，企业已经确认销售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和销售退回，应当在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那么根据这项规定，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时涉及销售折让的，在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此种处理方法是否正确？ A 正确， B 不正确。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企业在销售商品时涉及销售折让的，在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此种处理方法是否正确呢？选项 A 正确， B 不正确。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 B 将答案发送至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的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上次没事儿，您看。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 点。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扬正气，树和谐。